笑脸，总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总想住住你的毡房，总想聚聚你的酒樽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，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，迎来了春。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感触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，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我心。我曾在梦想把你亲近，